接种第四剂，非常希望不会在六个月内发出，亦都希望第三剂加强剂的效用可以持续更长时间。以色列主要使用辉瑞 BioNTech 疫苗，自八月初开始第三剂接种计划以来，大约280万人已经打了第三针。官员说，前两剂疫苗的效果在接种五个月之后减退，因此有必要接种加强剂。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此外，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强台风灿都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下午4点，灿都集结在上海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东海，稍后移动缓慢，在上海沿岸海域徘徊。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13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150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1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05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8蚊，跌12蚊；美团247.8，跌11.6。盈富基金26.46，跌3.8；阿里巴巴160.8，跌7.1；小米集团23.4，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94.66，跌1.48；药明生物115.2，跌3.4；士摩尔国际35.25，跌6.35；港交所508蚊，系升4蚊；比亚迪股份256蚊，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9，英镑10.749，瑞士法郎8.447，澳元5.727，加元6.141，新西兰元5.536，欧元9.173。每百日元对港元7.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86。日经平均指数报30,447点，升65点。港金现价报16,60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41美元，卖出1,79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几分钟前离开了。金大狮隧九龙入口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天马苑。今次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较早前因为坏车，现在狮隧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和龙翔道近天马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洛伦街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正日室小学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排到落彩虹交汇处。提提大家，在深水埗的钦州街和医局街交界，因为爆水管一带仍然有封路安排，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以及粉岭公路大头岭去粉岭。

全日呢個復課。咁但依家香港咧都應該咁講啦，就對老師同學生咧都唔係一個強制性嘅打針嘅要求。咁所以咧，如果你要係做到呢個全日復課咧，其實就一係佢哋自愿自覺去打，一係咧就學校要做一啲游說嘅工作，你先可以達到某一級去做呢件事。咁其他級就個情況有啲唔同啦，因為咧中六級大家都知道要考試啦，我相信家長同學生嗰個自動自覺嗰個要求就會高啲，其他級就冇咁高。再低啲年級咧就麻煩啦，因為咧根本佢都冇得打嘅，十二歲以下，所以你根本就要做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呢個問題咧就造成一校兩制啦。即係有啲人咧就可能好似依家學校咁嘅某一級得，或者逐漸多一兩級得。但係可能有啲級咧，仲係停留喺半日上課嘅情況。 係嗱，其實咧，即係全日可以面授課堂咧，咁我諗其中一個最大嘅分別就一定係有一個午飯時間啦。午飯時間啲學生係要除口罩食飯啦。咁究竟點樣管理咧？可能對於學校嚟講係一個頭痛嘅問題啦。咁頭先講到話先，而家佢哋可以第一個學校咧係達到一個全日面授課堂嘅級別咧，就是、中六級嚇。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即將要應付文憑試啊。咁其實睇翻呢一屆嘅中六咧，都其實過去嗰兩年咧都有最少一年半嘅時間咧係受到疫情嘅影響啊。咁令到佢哋咧就冇辦法咧就係全時間咁去喺學校度進行面授課堂啊。咁所以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咧嚇，即係終於可以作出面授課堂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追進度啊嚇，或者係提升教學啊，做啲考試操練啊嘅一個好重要嘅時間嚟啊。 其實咧如果我哋將嗰、那個視野咧放闊啲咧，其實今次疫情咧就當然全部學生都受影響，但你話有啲比較致命啲嘅影響咧，就唔單止係中六級，即係因為要考試，咁呢個大家容易明白，即係佢課程啊，有啲準備啊個工作都需要長啲嘅時間去做。我舉個例，小六升中一係另一級好大問題。 好多 或者幼稚园升小一，又是另一级好大问题，因为咧佢哋嗰个转变好大。但系咧之前就已经嗰啲上课就唔正常，上到去咧你去做一个新嘅环境，个要求唔同晒。譬如你幼稚园同埋小一个要求好唔同，坐定定嘅要，又或者小学读咗六年要转到一个新环境，去到一间学校中一，佢成个学科乜嘢都唔同晒咧。咁你又冇一個比較長嘅時間俾佢喺學校裏面去適應咧，其實個問題一樣大。仲有一類學生影響大，就是、跨境學生同埋啲有特殊需要學生。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諗好多嘅教育界嘅人士啦，其實都希望咧可以回復翻全日嘅面授課堂噶。咁但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打唔打針係嗰個學生或者佢哋嘅家庭咧嘅選擇嚟噶。咁唔係話真係逼就逼到啦，唔係話想達到七成就七成啦。咁所以究竟呢個情況之下嚇，咁要點樣處理咧？係咪可以再鼓勵啲學生去打針咧？咁而如果嗰級啊，未打齊七成嘅話，佢哋仍然只係得半日嘅面授課堂，佢哋嘅教學進度又點咧？佢哋下晝雖然話可以做一啲嘅如果打咗針嘅學生啊，可以留校做一啲嘅非學術嘅課外活動，例如體育活動咁。咁但係啊，即係未打針嘅學生，亦都係做唔到啦。咁又點樣安排嗰啲學生咧？嗱，好多問題啊。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我哋都開放熱線咧，就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噶。而家先一聽一節嘅新聞最終先，轉頭翻嚟咧，揾一教育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最終。 2021年9月13日。朝早8点，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协和分校的中六学生因为疫苗接种率达到七成，今日开始恢复全日面授课堂。校长林艳玲： 学生整体嗰个嘅接种率咧系理想嘅，希望由中六开始复课咗之后，从观察嘅里边再慢慢吸收一啲嘅经验啦。咁希望扩展去到其他级别嘅时候咧，遇到嗰個嘅問題唔會太多，最大嘅困難咧，主要都係食飯嗰個安排嘅啫。 我哋都希望观察一下，睇下食饭嗰个安排会唔会出一啲嘅乱子。 十点九，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讨论立法强制举报虐儿机制，有议员忧虑条例违反业界嘅保密守则。民建联郭佩凡。 我又要保密，我又要跟受害人和家庭建立那個关系，取得那個信任，但是呢是不是举报真的可以进一步帮助到受害人呢？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不少的相关专员里头呢，他都有一个的专员的守则，就是说呢他需要保密的。当我们进行有关立法的工作的时候呢，有关的专业的守则里头呢可能需要调整的。咁所以嗰個有好多嘅專業嘅守則咧，都係一啲嘅附屬法例添嘅，可能係需要啲時間。 下晝一點，稅務局修訂有關慈善機構豁免繳税嘅稅務指南，列明如果任何團體支持或者從事不利於國家安全嘅活動，可以被撤銷免税資格。有關修訂即時生效。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 其實嗰個指引係我哋稅務局長。他哋係根據翻日常佢哋嘅工作一部分咧，去睇翻佢哋依家嘅工作入面或者相關指引入面有啲乜嘢係需要咧，係體現翻啲新嘅情況。咁大家知道《國安法》實施咗之後咧，咁我哋將《國安法》嘅內容體現翻喺我哋指引入面咧，呢個係應有之義。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而家有第一間嘅中學啊，咁就有部分嘅級別咧係達到七成嘅接種率，師生都達到七成嘅接種率，可以咧回復翻全日嘅面授噶。咁呢一間咧學校咧就係地利亞。地利亚嘅修女纪念学校协和分校啊，咁而除咗呢间学校之外咧，其实仲有啲学校咧系已经系达到呢个嘅门槛啦，咁嚟紧都可以恢复全日面授嘅，就系将军澳香岛中学啦吓，咁佢哋咧亦都会喺今个月嘅23号咧，可以喺中六级咧就系恢复全日嘅面授。咁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都早前喺社交网站都上面都讲咗，早前系收到5间嘅中学吓，佢哋。个别嘅学生嘅接种率咧系达到七成咧，系可以系申请紧呢个嘅全日面授啊，咁所以咧就嚟紧都陆续有嚟啦。而家有第一间学校咧就系咁样做嘅时候，会唔会都吸引其他嘅学校甚至系班级系提高个接种率咧，都有待我哋睇睇啦吓。咁校长，我哋而家都睇睇咧，就系呢一间学校嘅校长点睇啦？就系咧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协和校长啊，就系林艳玲校长。林校长你好。 Hey, 你好，林校长你好， 生系咪啊？系啊，咁啊嗱，而家中六级咧就可以全日面授啦。咁头先我哋都讲，即系最大嘅分别应该就系喺个午饭时间嗰度啦。你哋学校会点样安排中六级嘅午饭安排呢？ 因为其实整体嚟讲呢，上昼中一至到中六呢，佢哋都系用同一个时间表嘅，即系我哋唔能够话中六呢，佢哋因为回复咗全日课。佢哋全日嘅時間表咧係一個獨立嘅時間表，咁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咧，其實1:10咧就係我哋學校上晝嗰個嘅翻學時間嘅結束啦。咁變咗中一至到中五嘅同學，佢哋就可以放學；而中六嘅同學咧，佢哋就係午飯，咁就一直至到2:10。咁2:15開始咧，佢哋就會進行下晝嘅課堂。咁係我哋另外再編嗰個時間表俾佢哋嘅。 嗯，咁但系食午饭咧，咁啊，佢哋啲学生就系会除口罩噶啦，咁有一定嘅风险啊。你哋会点样安排啲学生食饭？ 因为根据翻局方嘅指引啦，其实学生咧系可以选择喺出边嗰度午膳，或者系佢外卖翻嚟学校嗰度喺我哋嘅饭堂嗰度午膳啦。咁就因为可能中六嘅学生都系比较大个，咁佢哋都倾向较为多嘅同学咧喺外边嗰度用膳嘅。咁但系如果佢哋真系有部分翻嚟嘅话咧，我哋已经将我哋嘅饭堂咧就优化咗好多噶啦。除咗嗰啲空间可以扩阔一啲啦，咁台与台之间就会有啲隔板啦，同埋所有嘅凳咧都系一方同一方向咁样排。 排過去啦。咁就亦都有我哋嘅工友同學，如果佢哋食完飯清潔咗佢哋嘅台之後咧，佢哋都會進行消毒咯。咁我哋希望喺我哋嘅能力嘅範圍嘅裏邊咧，可以做到幾多少，我哋就盡量做啦。 我問多個問題先啊。隔板咧係講緊一個一個學生咁隔啊，還是一組一組咁隔嘅咧？ 一個一個學生， 一個一個咁隔，即係比出面餐廳會會嚴 格 啲啦。 係啦， 隔啲冇錯，係啊，佢哋都唔會對住啊，或者兩三個一組咁樣樣食噶啦。 唔係啊，林校長，我咧就有個我就我有個比較即係有趣嘅問題想問你。嗱，你嘅空間安排啦，同埋嗰個比較即係嗰個防範嘅措施都。做得好好幫學生啦，但反為啲成個政策咧就比較一開始時候咧都係比較自由取向嘅，即係話咧你基本上佢自己選擇出街食又好，留喺學校食又好，帶嘢翻嚟食又好。其實你點解咁夠膽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即係用一個比較自由啲嘅政策，而唔係循序漸進，開初保守啲，睇下個程序點樣，然後先慢慢放咧？點解你會咁夠膽咧？真係。 其實都係嗰個原因咧，都係覺得香港而家整體嗰個疫情都真係穩定嘅，譬如都連續廿幾日啦，我冇記錯，其實都冇本地嗰個嘅即係發生嘅一啲嘅個案啦。咁我哋見到而家喺外邊食肆嗰個嘅衞生同埋嗰個嘅設施咧。其實都跟得都幾足嘅，咁譬如我哋觀塘附近啦，我哋都有觀察佢哋即係食肆嘅情況，咁佢哋都有一定跟翻教育局同埋對唔住，跟翻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啊，同埋 CHP 嗰啲嘅指引去做嘅，咁變咗事實上我哋去到一點十分放學咧，我哋都發覺有部分學生咧，佢都係喺外邊食完飯，佢先翻屋企嘅。 哦， 嗯， 係啦，咁。變咗嗰個改變咧，本身唔會令到我哋好似增加咗好大嘅憂慮咯。 即係你都相信依家個社會環境咧，唔太差，所以你哋都好放心。 係 唔定只係中六學生，如果可能將來你中五學生都翻到嚟上課，你都會用一個靈活嘅安排，跟住自由選擇。咁但係如果有需要翻學校咧，喺學校嗰度咧，你又會有另外一啲空間。同埋依個隔板嘅安排，即係大約你會係用依種咁嘅手法去處理依個食飯嘅問題。 可以咁講咧，因為我相信大校長你都知道咧，任何一間官津校咧，佢都冇法子容許曬好多學生留喺學校，係一個特別唔係課室以外嘅地方咧，俾佢哋食飯。 系 系呢个喺设施上边喺硬件上面系做唔到嘅一件事，即系如果我哋夹硬要有咗呢一个硬件，先至可以做某啲嘅安排同埋取态嘅话咧，如果嗰个嘅谂法系锁到咁死咧，其实好多嘢都唔系好可能可以即系行前半步嘅。 嗯，我想问一下，而家即系中六级就可以恢复翻全日面授啦。你哋觉得点咧？最希望达到嘅咩系咩目的呢？ 起碼就是我哋見到呢一班中六嘅學生過往嗰年幾兩年咧，其實事實上因為疫情啊，初初又因為社會事件等等咧，佢哋嗰個學習都真係有相當程度嘅，唔係同正常嘅安排好一樣嘅。咁變咗去到中六，我哋特別關顧佢哋個需要咧，就係因為佢哋事實上三月到佢哋就真係要開始面對嗰個公開考試。咁有好多嘅考試應試，無論係知識技巧方面咧，佢哋都仍然係需要一啲嘅空間，或者係較多嘅空間咧，去做好呢個嘅準備。咁所以我哋都係好希望能夠第一達到呢一個嘅目的啦。第二個目的咧，其實我哋係好希望咧，就係其實大家都做過中學生嘅，中學嘅生活唔係淨係喺課室裏面上堂嘅，其實應該係有好多元化嘅學習經驗，讓我哋喺成長嘅過程嘅裏面咧認識自己更多，讓我哋能夠參與更多嘅。咁我都希望透過呢一個嘅慢慢開始全日復課，由中六呢一個作為試點咧，能夠可以推廣，令到我哋嘅學生咧真係過翻一啲 中學生應該有在成長裏面不同的安排的。 嗯，當然明白呢，面授課堂對於學生是有益的，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呢，中六級的學生是怎樣可以達到那個疫苗接種七成的門檻的呢？而其他的班別現在是什麼情況呢？要怎樣才可以達到這個門檻呢？ 其實呢，我們都是盡量配合政府接種疫苗的計劃的。如果大家記得呢，在6月初的時候呢，政府呢就是將那個復必泰的疫苗呢推廣到12歲或者以上的學生呢，他是可以即是打這個的疫苗啦。咁都有一個的想法的，當時無論是教育局啊，或者是即是政府都給我們一個這樣的訊息啊，如果我們的學生打得足夠的百分比的話呢，都是有望呢可以恢復返正常那個的復課。咁因此我就配合咗政府呢一個嘅呼籲啦，因為當時呢佢哋有一個叫做到校嗰個嘅外展接種計劃嘅，咁我哋就可以有300個或以上嘅學生、家長同埋教職員，咁所以呢喺7月份呢我哋就已經做咗呢一個接種，7月9號就打第一針，7月30號呢就打第二針。咁喺呢個過程呢，我哋已經有200幾個學生呢透過呢一個嘅外展接種呢就打咗針㗎啦。 嗯 ,ok。 林 校長，時間關係呢，我哋要聽一節嘅5:30新聞啦，不如呢就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兩句好嗎？ 哦，好啊好啊好 啊。咁我哋嘅電話係 1872311, 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发表声明，宣布即日开始辞任支联会、维权律师关注组同埋华人民主书院所有职务，并且退出相关组织。何俊仁涉及前年三宗非法集结案，总刑期18个月，目前正在服刑。何俊仁亦都涉及与支联会相关的香港国安法案件，被控违反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他另外在去年六四集会案件之中认罪，将会在星期三判刑。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双打16强赛事，港队的柯展聪和钟汉林0-2不敌北京组合张楠和冯彦哲。这一对港队的组合在第一局受制对手多次扣杀，先输12-21。港队到第二局初段出现较多失误，一度落后2-11。最后都未能够收窄差距，再输11-21，未能够晋级。柯展聪在赛后表示，今日状态欠佳，多次出现无谓失误，打法亦都较被动。钟汉林就表示，昨日完成男双和混双赛事合共6局的比赛，体能有所下降，加上被对手战术打乱节奏，状态不及昨日。對於即將火拍吳子柔出戰混雙16强賽事，鐘漢林就表示會向前看，目前仍然有信心，稍後會做好準備，爭取每一分，以衝擊心態做到最好。政府建議修訂劏房租務管制之中續租的加幅上限，由15%下調至10%。當局表示，因應立法會議員的關注，並且為劏房單位的低收入人士和家庭租戶提供更多保障，因此作出有關建議。有立法會議員歡迎政府從善如流，香港業主會就表示，修訂將會進一步減低業主經營劏房的意欲，令到更多業主離場，市場上的劏房將會減少。稅務局修訂有關慈善機構豁免繳稅的稅務指南，如果任何團體從事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動，稅局將不會再認定它為慈善團體，可以被撤銷豁免繳稅資格。 修訂即時生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指引清晰，希望讓局方在豁免慈善機構稅項的工作上要考慮國家安全的元素，認為涉及整體考慮亦都是要處理的問題。至於是不是有機構正是被調查，以及會不會追回免稅款項，許正宇說指引今日才生效，會根據指引做事。他又說稅務局是根據工作而決定是否修改指引，以體現新的情況，而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將內容體現在指引之中是應有之義。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清水湾道一带的交通啦。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快线咧，就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咧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仍然系多车嘅。清水湾道近住呢一个彩云村段去西贡方向，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一带仲系多车。隧道方面，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的，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的支路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模糊街，狮子山隧道而家系沙田方向都好多车啊！窝打路道个龙尾近罗福道，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咁啊部分原因咧就因为之前管道里边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咁就而家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较为多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泳池，咁啊主要系因为秀茂坪道一带交通较为繁忙嘅，而将军澳隧道去观塘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喺欣怡花园。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多车，龙尾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交通都繁忙噶，龙尾近界限街。而深水埗钦州街、伊国街交界因为爆水管啦，交界位部分行车线封闭，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粉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年代大剧《大江大河》， 三位年轻人嘅奋斗故事。 杨秦懂得捉紧时代发展衍生嘅商机。经历重重难关，生意上几经波折， 最终他拥有自己的产业，成为时代发展的代表。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我陸宇光同埋大希臘喺度啦。我哋傾緊嘅就係咧，有第一間啊中學咧，就係佢哋嘅中六級咧，可以恢復翻全日面授課堂啦。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呢間學校咧，就係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嘅校長啊，就係林燕玲校長傾緊啦，請翻佢出嚟先，林校長。 好，大家好。 頭先你講到話咧，即係中六級可以達到70%嘅接種率，可以全日面授，都其中一個原因啦嚇，都係你哋早前安排過一個外展接种的服务啦，咁但系而家睇翻即系中一至中五级个接种率有几高咧？咁嚟紧点样可以即系会唔会都计划想其他级别都可以恢复全日面授咧？有咩方法可以再鼓励打针咧？ 其实我哋学校咧都真系好感恩嘅。我哋九月一号一开学嘅时候咧，就透过班主任咧，首先就做咗一个简单嘅口头调查啦。咁跟住就当日都出咗家长信，咁就希望有一啲嘅打针嘅记录可以收到翻嚟啦。咁验证下嗰个嘅数字嘅。咁其实九月一号我哋收到嘅数字咧，我哋都好即系。开心嘅，因为都见到除咗中六级之外咧，其实各级嗰个接种嘅情况咧系颇为理想嘅。咁仲有啲同学已经打咗第一针，但不过未打第二针。咁我哋喺度估算咧，就如果第一针嗰啲嘅同学都完成埋嘅话咧，大概喺九月尾至到十月初到咧，其实我哋嘅接种率咧。全校咧就會一定會高過70%嘅，因為高中嘅同學咧，佢哋嗰個打針率咧都高過曬80%嘅， 係啦，即係都唔使特別再去有啲鼓勵計劃咧，相信自然就會過到70%啦，係咪啊？ 嗱，咁如果淨係為咗我哋復課咧，當然好似。即係呢個數字就已經足夠啦，咁但係我哋仍然都會鼓勵嗰啲未有打算打針嘅同學嘅，因為始終打針咧都係對於佢哋嚟講有一個嘅防線啦，有個保障啦。當然更加重要係一個公民責任啦，即係希望我哋唔會受感染而因此感染咗啲老人家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都會繼續去鼓勵同學，即係如果佢哋健康。是許可的，咁冇其他嘅憂慮嘅，咁打針都係不失為一個好嘅選擇。 啊，林校長，我想有個問題請教你咧，就但係當慢慢邁向70%可以全日上課之前咧，就未得咧，佢又翻得半晝嘅啫。咁同埋晏晝翻嚟課活動咧，都係要打多針啲同學先可以翻到嚟。有冇啲冇打針但又唔俾佢翻嚟課活動啲同學有？抱怨同埋你點解決依、這個問題咧？即係 嗱，其實呢一個嘅政策都係九月一號開始開學先至有，因為過往咧，即係喺上個學年咧，其實我哋另外一個半天嗰個嘅安排咧，係冇關於打唔打針，即係呢一個咁樣樣嘅限制嘅。咁首先即係想澄清同埋即係講清楚。咁去到今個學年開始咧，確實教育局嗰個指引就加咗，如果同學要喺另外一個半天翻去學。翻嚟學校嗰度進行非學習性嘅活動，即係包括咗體育啊、音樂啊等等嘅咧，佢哋就必須要打兩針。咁確實係有同學抱怨嘅，因為我都記得咧，就係喺開學嘅第一個禮拜，大家都知道咧，就收 visual arts 嘅同學咧，即係佢哋嗰個。 视 觉艺术要花好多时间去处理的。咁就正正有一个同学，佢就系因为佢未曾打完针，所以佢就翻唔到嚟，或者我哋学校就建议佢唔好翻嚟。咁佢事实上系都好唔开心嘅，家长都有一啲嘅表示嘅。咁所以呢个更加令到我哋觉得，如果我哋能够整体都能够达到呢一个嘅门槛嘅话咧，呢一啲咁样样嘅好似有少少 discrimination 啊，即系咁样样意味嘅安排咧，反而系可以解决咯。 唔系，但头先嗰啲个案系有冇得处理啊？ 都冇得處理嘅，因為我哋都覺得喺現階段咧就都係跟翻嗰個指引嘅。不過因為我哋中六今日開始咧就可以回復 全體全日上課呢，其實呢個同學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OK， 好啊，唔該曬林校長，多謝你啊。 好，多謝你。 林校長呢就是林燕玲校長啊，佢係地理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分校的校長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轉頭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咧，英国人口语好常用嘅一个字，讲一样嘢非常之好。我哋通常咧就系用 lovely 呢个字 ，lovely lovely lovely， 就唔系话净系形容一个人嘅外貌好可爱嘅 ，OK， 即系唔系好 cute looking 咧，当然你都可以话 lovely 嘅 ，she's a very lovely girl，you can say that。但系咧，我哋平时一啲比较简单啲，纯粹想表达啊呢件事系几好或者几正，咁我哋都可以用 lovely 嘅。俾个例子 ，it's lovely for me to be able to talk to you on the radio，OK，、okay? 就系啦啊。可以同大家喺電台上面傾偈咧，都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噶。咁咧，我哋都係用 lovely 嘅。我哋想形容一個人性格好好啦，你可以話 isn't she lovely？ 兩個意思，你可以形容一個人個樣咧，亦都可以形容一個人的性格，你都可以用 lovely。另外咧，我哋好常用嘅一個 lovely 嘅用法咧，就係、是、有少少諷刺、反諷意味嘅 lovely。譬如人哋做啲衰嘢，假設有人喺你鋪頭打爛咗個水杯、咖啡或者朱古力一地都係咧，咁我哋咧就可以話 lovely， now I have to clean this up。唉，正啊，今次又要我去清潔啦。好啦，今日咧就講到呢度。Okay， have a lovely da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有陸宇光同埋戴希立喺自由風自由風呢度啊，咁戴希立啊，咁睇翻咧就係嗱回港二啦嚇，隨住呢個嘅香港同埋內地嘅疫情都緩和起嚟啦，回港二咧已經實施咗喺到即係內地嘅全境啦，而嚟緊禮拜三咧亦都開始來港二啦嚇，即係非港人喺內地嘅非港人咧都可以咧就係免檢疫嚟到香港嚇，咁啊當然有配額啦，亦都要有核酸嘅陰性檢測啦嚇，咁但係來港二咧。星期三咧就系开始啦，咁但系咧就系来港二啦，但系北上难、啊。但系立华而家系即系由香港上翻内地咧， 七七七依家要 系啦，仍然有所谓777嘅规定吓，即系七日嘅集中隔离、七日嘅家居隔离同埋七日嘅居家健康检测啊。咁所以咧，仍然咧都系有一个咁嘅问题喺度啦。咁早前咧都喺特首嘅质询会上面咧，都有啲议员咧就关注到点样去到快啲去同内地咧倾通关嘅问题啦。咁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咧系。正係尋求同內地專家對接，咁、啊、就希望咧可以朝住呢個目標進發，係逐步有序通關啊。咁但係至於點樣為之專家對接咧，又好似即係未有仔細嘅討論啦。咁啊，究竟香港爭啲乜咧？香港都超過21日呢個疫情清零啦嚇。咁、啊、究竟仲爭啲乜嘢咧？戴希南。 其實呢個問題呢，我覺得特首咁講呢就講得比較技巧啲，因為依家隨住即係呢個來港二恢復翻1000個配額呢，雖然好過冇啦，即係咁樣，但其實都引起好多人有三個問題都仍然有啲疑惑嘅。 嗯， 一呢就係點解香港上內地就要777，即係返嚟嗰啲呢就即係內即系就唔使，即系唔使做呢个检查嘅功夫。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点解佢连验都唔使验咧？即系呢个好多人就问呢个问题。包括而家香港做工作咧，成日要交报告啊，即系要。咁第三个问题咧，就话嗰个健康码或者我哋叫港康通啦，有啲人就唔中意啦，但系都好多人中意嘅。咁點解唔可以自愿做呢？我諗呢幾個問題都要解答嘅。 不如都問一下呢位嘅議員啦嚇。嗱，我哋嘅電話18723111啊，咁大家對於通關有乜嘢嘅意見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就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Michael， 点样解决？ 好耐冇见，不过喺空气当中见到。 咁啊，田北辰点样解决呢个来港二大北上难嘅问题啊？ 嗱，好坦白讲，最近发生嘅事一连串咧，唔好话普通市民啦，连你哋啱啱我听你哋讲咧，我都觉得有需要澄清嘅。OK， 嗯， 首先讲嘅咧就系讲紧。我哋入香港境使唔使检疫？跟住去入大陆境使唔使检疫？系咪？ 嗯。 咁内地今日话有个来港而啊，礼拜三开始咧， 系 其实真真正正救唔救到香港咧？我话俾你听，我觉得救唔到，因为佢翻翻去都仲系要十四日嘅。你哋可能误解咗。以為佢入香港唔使十四日，就翻翻去都唔使十四日嘛？ 啊，頭先講咗啦，要 七七七嘅要，係 啊 係啊係。 因為佢翻翻去要十四日咧，其實佢1000個額滿唔滿我都唔知道。咁你話內地人嚟香港幫我哋嘅經濟啊，或者各方面咧，因為基於佢翻翻去要經十四日咧，咁根本上就嗰個作用就唔大。咁首先搞清楚呢樣嘢先。 明白。 第清楚，第二咧。就是讲过境的时候使唔使验测？验测是讲佢揾专人采样啊，撩鼻啊，喉咙啊，睇你系咪即系阴性噶嘛？ 嗯， 系咪？嗰个就叫验测。第三个呢就是打针，打针就是打疫苗。OK， 嗯， 咁而家呢就是将会发生嘅呢就是香港人翻嚟呢就唔使检疫啦，唔使检疫之余咧，亦都唔使打针噶、哦。 系啊，吓 好，咁跟住咧就最基本最基本一定要验嗰个验测，咁验测咧就个个都要验噶啦。 嗯， 无论你系港人翻嚟定系内地人来港而嚟，都要验测。咁翻上去咧，固然系验测之余咧，两边都要十四日啦。咁啊，咁大家搞清楚呢样嘢 系。 咁我哋不嬲揮緊，即係我喺度爭取緊，為香港市民爭取緊入內地呢，其實就唔係話唔使驗測，驗測一定要嘅， 嗯， 係咪？譬如話下喉嚨啊、鼻啊，去確認係陰性。第二呢，我相信如果要求打咗針先至可以入內地呢，我相信絕大部分嘅人都唔介意嘅，我都相信係咁。咁所以要求同樣。港人翻翻嚟香港要求打針，有咩咁大不了呢？ 嗯， 咁內地人入嚟，我唔使佢檢疫，要打針，有咩大不了呢？而家香港一路喺度谷針，內地嘅接種率已經去到七成八成，根本打針唔係一個問題。 係， 大家都話我又肯俾你去撩喉嚨啊、撩鼻啊幾次，跟住我又打埋兩支針，我只不過要求唔好坐十四日七日啫。是咪？ 嗯。 咁所以呢个呢就係、是、叫做真真正正通关啦。所以我喺度推广緊嘅通关嘅大前提之下，必然係永远都会得有验测同埋需要打疫苗嘅。 係。嗱见到 打疫苗冇咗得得嘅，咁、大家搞清楚先。 明白。 好 上次呢 唔话呢就话佢而家返嚟呢竟然唔使呢个检疫之余呢係唔使打针。所以我针对呢就話呢個一個好大嘅醫學上嘅矛盾。 係啊，嚇！上次咧喺星期五嘅時候咧，立法會嘅衞生事務委員會咧，見到你都有就住呢個問題問咧，就係、是、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啊。咁佢都講到話咧，嗱，而家內地係屬於低風險，所以就冇要求打針，就唔代表唔嚴謹。咁但係見到咧，就係、是、專家譬如許樹昌教授咧，佢都講話啊，其實。都值得商讨啊！即系嚟港人士唔使打针呢件事都值得商讨啊！咁其实点解政府会即系可以唔使佢哋打针咧？ 我仲重复个录音啦。当日政府咧，人哋问佢打针有咩好啊嘛？点解你要个个都打针啊？佢话打针有三个好处：第一咧，你自己感染嘅机会低啲；第二咧，你传播俾人嘅机会低啲；第三，如果你不幸感染咗咧，你出大事嘅机会低啲。咁其实。已經念經咁念咗好多個月噶啦，全世界都係有呢個認知噶啦。關於打疫苗，如果唔係點解全世界個個都谷針啊？係咪？好，咁如果係咁嘅話，你 要過關，大家都知道過關是重災區的嘛，因為過關有物流啊，有好多啲豁免咗啲人日日嚟嚟去去啊，好多時都係關口出事的嘛。咁所以當你一定要過關口嘅時候，咁既然打針有三大好處，你任何人都會覺得，就算你港人翻翻嚟，就唔好講話內地人啦，內地人更加啦，入嚟嘅時候點解唔打針啫？既然有三個好處。最緊要就是他傳播給人的機會低嘛，那你傳播給人的機會低，又為了他自己著想，而打針又不是一件很難的事，現在其實舉手之勞周圍都有針打，連這麼卑微的要求都不要，但是他香港呢就搞笑了，香港呢搞到呢就是學校呢，原來呢你有七成的學生打了針，加上七成的教師呢就可以全日，如果不是就半日，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呢，跟住就講好多打針嘅好處，即係喺香港谷針咧，佢就講好多打針嘅好處。等到我哋話，既然打針咁多好處，點解你入境嘅人士，就算你係零風險區，你要求佢打針有乜問題咧？咁佢又話，其實打唔打針都冇乜關係。咁你到底係打唔打針冇乜關係，定係打針有好處咧？嗱，呢個就係而家最荒謬嘅地方。 OK， 另外咧就都想同你傾下咧，而家同內地通關究竟仲爭啲乜嘢咧？咁近排有好多聲音話要求咧，就係香港就係設立呢個香港版嘅健康碼，你同唔同意咧？係咪可以通關嘅一條件咧？ 我係舉腳贊成嘅，我甚至乎咧要求特首同埋政府唔好咁大上頭，一開波就同全國，唔好同廣東省添啊！因为广东省本身你知廣州试过几次，但是深圳乜事都冇嘛。我认为应该局部循序渐进，第一个你直情同深就经过广东省的许可，直接专家同专家对接，就同深圳搞掂咗深圳先。我哋搞掂咗深圳，佢落嚟要打针，我哋想佢要打针，但是完全唔使检疫，我系支持嘅。跟住试一段时间，深圳冇事，你咪延伸去东莞咯。跟住再去珠江嘅西面咯，你咪慢慢慢慢嚟咯，系咪？咁一步步嚟啊嘛。咁当然啦，如果佢话政治唔正确，你俾得深圳应该俾埋上海、北京，咁呢个另计啦。上海、北京佢今日咧，其实都系要搭火车落嚟先得嘅。OK， 咁而家高铁都冇咗啦，咁所以佢哋嗰边嘅人嚟就比较少噶啦，应该。咁所以我咪话同深圳通关先咯。咁至於機場咧，就機場就另外一個缺口啦，就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呢個係啱。咁如果你同深圳傾咧，我自己知道啊，我掌握到嘅資料咧，一定要有一個深港嘅健康碼，即係有個健康碼追蹤到個人去邊，無論喺深圳同埋香港。咁呢個我相信對於好多想入去內地或者深圳啦，唔使檢疫嘅人咧，佢撲到去申請呢樣嘢添。 咁 好簡單，好簡單。嗱，我兩個選擇，你唔申請呢樣嘢咧，你就坐14日；你想免咗嗰14日咧，你就申請呢樣嘢，係咪？咁呢個技術已經做到噶啦。香港已經話佢嗰個香港嗰個港康碼技術上已經做曬， 係上年已經講咗㗎啦，係。 係啦，所以我覺得佢哋而家兩方面，特首露咗口風，佢而家兩方面專家對接，我覺得佢正正係講緊，其實如果風險咧，大家都知道，大家 OK 㗎啦。好嘅 ，OK， 我哋自己人又唔使做咁多政治爭拗，最緊要就係追唔追蹤到嘅人嘅啫。 OK， 喂，阿 Michael， 你係咪就其實咧就即係估計咧嗰、那個所謂咧？香港同內地嘅專家對接咧，就去睇下點樣完善你嗰兩個建議。一個咧就係話咧嗰個即係對接咧嗰、那個即係通關咧可以 主題就係追蹤， 唔係一個咧就是、地域上循序漸進，就唔好一下就全國開放啊點樣，即係、就是、深圳啊咁一步步嚟。第二個咧就係話你自愿去做呢個健康碼嗰啲。咪用個健康碼通咯，你唔想做嗰啲，咪繼續14日，即係咪希望用呢個方法咧，去一步步咁行出嗰個通關嘅步驟，係咪咁樣啊？ 全對， 係全對，係多謝你。 你覺得個健康碼應該有冇追蹤嘅功能咧？又擔唔擔心香港人嘅反應咧？ 唔係都話啦，自愿噶嘛， 自愿啊嘛， 你唔想俾人追蹤，你咪坐14日咯。总之你自愿就冇事噶啦， 你上面人落嚟都系啫嘛，都系自愿噶，强迫就梗系唔得啦，自愿有乜问题啫？ 系。其实 你今日安心出行啊，都唔系强迫噶、嗯，有啲人中意填纸仔，你咪有佢填咯。 系系系，吓咁，但系即系譬如会唔会香港去行健康码有其他硬件嘅问题咧？譬如即系许树昌教授就话啊，香港电话冇实名制啊，软件冇追踪功能啊，咁其实系咪都系仍然用一个自愿嘅方法就俾佢哋去装咧？ 嗱，你呢个问得好好、 啊， 香港人想去一过咗境。OK， 就乜都係實名制㗎啦。 嗯， 所以香港人北上上面絕對揾得到我哋嘅，佢有曬嗰啲咁嘅科技㗎啦。只不過我香港人想唔想俾人追蹤，咁我就話咧，你自愿，因為你唔想，你咪坐十四日咯。 嗯， 至於內地人落嚟香港嘅話咧，就係、是、佢自己放唔放心啦，因為佢驚我哋喺香港出咗事追蹤唔到，咁所以我就話要求內地落嚟嗰啲咧。 好， 就是做安心出行，要求他装安心出行，装安心出行咧，我又追到。 OK， 好，时间关系啊，同阿田北辰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吓。田北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交通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港交所508蚊升4蚊，比亚迪股份256蚊跌5.6。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皇冠环球集团、西皇特钢、汇能集团、中广核矿业同埋新神动力。五大跌幅股份：苏豪中国、德斯控股、环科国际、朗生医药同善碧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10.1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8，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港金报16,600蚊，港金系报16,600蚊，比上日收市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06美元，卖出1,788.61美元。港汇指数101.2，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嘅大老山公路啊，去九龙方向喺水景基地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嘅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咁塞紧车嘅朋友咧就要忍耐一阵间。隧道方面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税务大楼，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就在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彩虹村，现在沿着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都是很繁忙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这个观塘绕道了，而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呢，龙尾就在电话机楼附近。 九龙区的路面情况，而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启业村一带都仲好多车啦。之前咧就嗰度附近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好耐噶啦。不过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仍然系非常多车，龙尾就分别过咗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怡道、清水湾道近住。这个彩虹交汇处呢而家都仲系好多车嘅，来往方向都系，尤其是系下行线落去呢个龙翔道啦都比较挤塞㗎。将军澳道将军澳方向左转秀茂坪道都多车嘅，咁龙尾塞返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新界呢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比较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海富花园。西贡公路去西贡就近住北港嗰段多车啲，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十八乡路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嘅。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至到安定村一段，同埋近住深井交汇处嗰段咧，都系交通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战情严峻，解放军战士奋力还击，重夺塔山阵地。究竟是乜嘢原因令解放军战士有咁坚毅嘅勇气呢？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你好， 你好。 嗱，讲翻咧就系有啲嘅公司咧就系因为有啲嘅员工咧就冇打新冠疫苗咧而解雇佢。咁讲紧就系国泰航空啊。咁近期咧国泰航空咧就系解雇咗一啲咧就系冇打新冠疫苗嘅机组人员啦。咁就都见到啦。咁其实早前咧佢哋已经要求咧就系 佢所有嘅機組人員咧都要打曬針啦嚇。咁但係冇打針嘅點咧？咁近期咧就係有一個咁樣嘅解僱嘅消息咧，就係傳咗出嚟嚇。咁都見到咧，就係部分嘅個案咧，近排咧都係有傳媒係訪問咗。咁有啲咧就係話自己咧係。正喺度喂哺緊母乳啦，吓都曾经向咧系医生即系向公司啊提交过一啲嘅医生证明啊，咁就话咧系等佢就系真系退晒奶咧先至去打针噶，咁但系咧最近咧就收到电邮咧就系话咧公司咧就系终止聘用佢，并且咧就系采取进一步行动啦咁。另外咧都有啲嘅空中服务员咧。咁就係曾經患過甲狀腺癌啊，咁亦都咧向傳媒去講翻啦，咁就係話醫生就同佢講係已經切除咗甲狀腺，就令到咧免疫力減弱，再加上咧有血壓血脂高啦，其實係簽發過一個唔適宜打針嘅證明書噶，咁亦都係將嗰個證明書咧俾過國泰公司，咁但係近日咧都係收到公司即時解僱嘅通知，那個原因就係話佢係冇合理嘅原因。而唔去打針，咁戴希娜點樣理解今次國泰嘅做法咧？嚇，就即係因為當然啦，即係而家嗰個機組人員係直接面對一啲嘅乘搭航班嘅旅客，始終咧嗰個嘅感染風險係喺度。咁亦都係即係政府亦都要求呢一啲嘅航空業界嘅人士咧係需要打針啦，即係需要對客嗰啲係需要打針啦。咁但係面對住一啲冇打針嘅員工嚇，而家講緊機組員工啦。用一個解僱嘅方法嚟處理，咁你又覺得點樣咧？戴希娜， 我覺得咧就依個問題咧，我一間我哋都可以即係訪問一下唔同嘅人，睇下嗰個真正嘅真相，我哋了解多少少先。我覺得有兩個層面去講，就係依啲即係航空業嘅僱員咧，佢哋喺第一線工作，接觸好多人啦，咁佢哋。盡可能應該打針咧，我覺得依個係人之常情，亦都係合理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佢真係有健康嘅理由，得到醫生嘅證明係唔打得嘅話咧，咁第一佢要提出嚟啦。咁同埋依個係咪可以有一個靈活啲嘅安排咧？依點咧？我相信政府可能都睇緊呢個問題，因為政府都係有啲行業佢哋希望佢哋一定要打，但如果佢有醫生紙或者有醫生證明咧，佢係會仲有少少嘅彈性去做嘅。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佢真係證明到唔適合打，係唔係只有解僱唯一個途徑？譬如工作崗位嘅轉換。或者其他方面的安排是不是完全不得呢？當然如果那個僱員是沒有理由地拒絕打呢，那這個就有個處分，這個就很正常。但是如果不是的話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所謂可能性可以處理得好一點呢？那這個我相信呢，是我們要了解一下個真相，我們才知道呢，究竟今次所謂我們叫炒人的事件，究竟這件事是一個無可替代的方案咧，因為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方案可以做到。 係，其實都有啲嘅員工啦，被解僱嘅員工咧，咁都向一啲嘅傳媒去講，都同咧國泰公司咧係商討過唔同嘅方案啊，譬如話係可唔可以放無薪假去代替咧，又或者係以一個底薪嘅方法去做一啲嘅後勤工作咧咁。咁但係好明顯咧，就而家即係國泰公司亦都冇去到。接納佢哋呢啲嘅反建議啦，咁所以就係結果就解僱咗呢啲未打針嘅員工啦，咁但係就個問題係啦，即係有冇其他方法去處理呢啲未打針嘅員工咧嚇？咁亦都見到咧，今朝早咧就係平機會嘅主席啊朱敏健咧，咁就接受一個電台節目嘅訪問啦。佢都提到話咧，如果僱員因為醫學嘅理由而未達到公司嘅要求咧而被解僱咧，公司咧係有可能咧會觸犯歧視殘疾條例、殘疾歧視條例裡面嘅間接歧視啊。咁所以其實睇翻。呢啲嘅公司咁样嘅做法，其实系咪有问题咧？会唔会有一啲嘅 法律嘅問題喺度咧。咁而見到亦都有啲嘅員工咧，亦都係而家係向緊咧就相關嘅部門啦、機構咧去到求助嘅咁。咁各位嘅聽眾，不如都喺度呼籲下啦，大家點樣睇今次國泰嗰個嘅處理方法咧？又或者你自己嘅公司、自己嘅行業都有冇啲係強制要求員工打針嘅情況咧？咁而結果係點樣去處理一啲未打針嘅員工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但係，不如呢個時候咧，都係請嚟一啲嘅被解雇嘅國泰員工啦，同我哋講下佢哋自己嘅個案究竟係點樣啦。嗱，电话旁边咧就有一位国泰航空被解雇嘅员工 Sabrina 喺度啊 ，Sabrina 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人， 系你好， 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咧？你自己喺国泰系做咩嘅职位？做咗几耐？咁今次系发生咗咩事咧？ 我喺国泰航空度做机舱服务员有八年嘅，咁今次系因为公司话我冇提交到佢哋接受的医疗证明咁而解雇了我。 系，即是说如果一个医疗证明是他们接受，他可以容许你未打针而继续在度，系嘛？ 系啦，冇错。但是他们就说不接受我的医疗原因咁样，所以就喺9月8号嗰度出了一封正式的解雇信，咁样就俾一个月通知我，咁就将我解雇了。 咁即係佢有一啲嘅，即係佢唔接受你所提交嘅一啲医疗原因，係咪咁？係咪咁意思？ 係啦係啦。 咁不如你讲下你自己提交咗乜嘢嘅医疗原因 啦。咁我喺六月尾嘅时候因为心口痛咁入咗政府医院留院一个星期嘅，咁出院嘅时候呢，医生就未揾到乜嘢令到我心脏即是心口痛的原因，咁佢就俾我复诊啦，9月24号再翻去政府医院度做一个心脏嘅超声波嘅。咁七月嘅时候，我自己有喺出边揾到个私家心脏科嘅医生，咁佢就帮我做咗心电图啦、验血啦，同埋电脑扫描嘅。咁喺医院嘅时候都有做呢三样检查。咁政府医院俾我嗰个结果就係验血报告係比正常人嘅凝血指数係高四倍嘅。咁私家医生咁喺出面嗰个心脏科医生呢，就搵到我係心脏有杂音啦，同埋个心肌有问题，咁可能係心瓣嘅问题嘅。咁喺7月31号之前，咁我就交了我的心电图报告回来给公司，公司就说不接受我的这份医疗报告，他们说原因就是医生没有直接写明到我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不打得针，就是因为这一句医生没有写下去，所以他们就解雇了我了。 咁其实整个过程你讲公立医院的医生或者私家医生有冇正式即系清楚明白咁同你讲过你嘅身体状况适唔适合打针呢？ 我有问过嘅，咁但系政府医生同埋私家医生都话佢哋未揾到病因，咁就唔可以直接写一句落去话我唔适合打针就交翻俾公司，因为同一时间佢哋都未揾到病因去可以开到药或者帮我做到啲咩其他关于心脏科的治疗的。咁暂时都只是主要是找返个病因出来先，咁先可以帮我对症到下药咯。 你头先话9月24号将会再次复诊啦，其实系咪到时就可以判断你系咪适合打针㗎啦？ 其实政府嗰个报告系帮我照心脏个结构嘅。咁如果心脏结构本身有问题的话，咁就要交俾医生帮我诊断，即系我个病因系乜嘢，同埋等医生可以判断我究竟系咪适合打针。因为我本身系已经 book 咗7月头系要去疫苗中心打针嘅，咁但系因为6月24、25号，咁我因为心口痛入咗医院。咁我就7月1号先出院嘅，咁 我就變咗係去唔到打針咁樣。 Sabrina，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你其實知道，因為公司有一個咁嘅政策啦，咁亦都好不幸，你就發現身體嗰度有問題，你都知道咧個醫生肯唔肯喺嗰個階段寫嗰句你適唔適合打針，其實都幾重，對你嚟講係幾重要嘅。你有冇曾經要求過醫生寫，因為係醫生都覺得？在那个阶段呢他判断不到你是适合打又或不适合打。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未判断到的，因为两个医生分别是政府医生和私家医生都未找到我心口痛的原因。所以我在政府医院的时候医生都未可以给我这么快出到院。我出了院之后去找私家医生做这些检查的时候，咁佢都係話建議我檢查曬身體唔同嘅血報告啊，或者係心臟結構咁樣，佢哋先可以話到俾我知，其實打針對我嚟講會唔會有個風險？因為本身心臟個負荷可能已經比較重嘅時候，咁我自己都問過醫生，其實打咗針會唔會再令到我而家心臟嘅問題更加差咁？ 唔係，我個問題就係咁樣，即係話你都知道咧，嗰個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刻咧。個醫生點判斷啊嘛？咁你有冇要求個醫生？就算當日即係當嗰陣時佢做唔到呢判斷，因為依家你繼續去覆診啦。咁你其實第一個問題，梗係希望個醫生咧喺覆診時候咧能夠俾到一個答案你啦。第二個問題就係你有冇同時間亦都同公司講咧？就係因為有個時間差，因為佢要你幾多號之前 有啊有啊，其實八月初嘅時候，公司已經有 manager 打過嚟問我個情況， 係 咁我就話過俾佢知，我係需要繼續睇醫生嘅，咁醫生未俾到嘅原因我同埋未話到俾我知適唔適合打針， 係 咁如果醫生話咗俾我知啊，我個心臟情況其實係都可以打針嘅。咁我唔介意再同公司讲，我可以去 book 翻打针咁样。 系， 我想问你一直以嚟同公司嘅联络嘅单位就系你头先讲呢位经理系咪啊？ 其实呢位经理就好似我哋每班人嘅班主任咁样。 咁、okay. 如果我哋需要同公司沟通，都系通过呢个 manager。咁但系佢就已经喺九月一号嘅时候离职咗啦。咁、oh.是啦，咁我係9月1号当日收到公司第一封解雇通知嘅时候，咁同一日都收到呢位 manager 佢离职嘅 email 咁样。咁但係中间佢有冇清楚同公司讲返我个情况呢？咁9月6号嘅时候我收到三位唔同部门嘅同事同埋助理经理的电话，咁佢哋都话我冇交代过我嘅情况翻公司，咁我觉得可能系公司内部沟通嘅问题啦，咁又或者系佢哋其实系搬紧个龙门啦，因为原来都有同事话啊，佢有同一日 send 过三封 email 翻公司，咁但系公司啲人都话揾唔到佢封 email 咁。 OK， 咁而家真系不幸收到解雇信啦，吓或者解雇嘅通知啦，你有咩嘅感觉啊？ 其实喺公司一刀切呢、這个，即系做炒人呢个决定之前，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以往公司一贯嘅做法就系、是，佢哋会派公司指定医生俾我睇啦，咁去索取多一份医疗报告嘅，咁。同埋佢哋都會問下員工會唔會想調返去後勤工作啊，咁或者係攞無薪病假咁樣。咁但係公司就冇同我有協商過呢三個選擇嘅，咁就咁一刀切咯。佢話 deadline 8月31號之前冇打齊兩針咁就要炒。咁佢哋個email 入面個用字就是我沒有一個 genuine 的 medical reason， 即是真實真誠的一個理由啦， 是啦，但原來有同事是說風爛，公司是接受的。 咁都有同事係話身體情況未適合打針，咁去咗公司指定醫生嗰度攞報告，咁公司有接受，咁但係點解心臟有問題？未揾到病因，公司唔可以等到我9月24號咁做埋個心臟超聲波有報告，咁俾我再決定呢？因為嗰班同事可以再 postpone 佢哋個 deadline 去到11月之前先至再打針，都冇問題。 咁而家 決定係唔公平嘅，對我嚟講。 咁而家你有咩嘅跟進行動啊？ 我哋今朝就上咗去勞工處嘅，同其他幾位同事，咁同埋都準備係去評議會嗰度，咁就開個 file 咁尋求唔同方面嘅幫助咁樣。 我就想即係睇一睇咧，就係、是、呢件事而家曝咗光啦，你哋都尋求緊其他嘅一啲嘅幫助啦。咁即係依家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頭先講就係、是公司知道曬你嘅情況，不過都係做呢個決定啦。但係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是、正如頭先講，因為亦都有處理呢件事嘅人，佢自己都離咗職啦，就可能有個溝通上嘅問題。你我唔知道你嘅公司裏邊咧。對於譬如呢啲咁嘅溝通上嘅問題，會唔會有一個 review 嘅，即係再重新睇嘅一個機制？因為件事都曝光，都通曬天嘅啦，依個 case。同埋第二個問題咧，除咗係 review， 即係你其實係有足夠理由去將嗰個決定褪後啲先至決定打唔打針之外咧，仲有頭先你講嘅，會唔會有啲工作崗位嘅轉換？即係我唔知道你除咗去尋求外間機制嘅幫助之餘咧。在內部仲有冇其他嘅機制可以去再重新審視翻呢件事嘅咧？ 其實公司係不嬲都係單方面去揾我哋溝通。咁由九月一號收到第一封解僱 email 之後，咁佢哋係九月六號咁樣嗰日先俾到公司內部嘅電話俾我打入去。咁我打到入去之後咧，係我再留低个电话，咁佢再俾咗我个电话，另外两位唔同嘅同事再去跟进。咁呢件事其实系太过烦扰， 明白？ 同埋其实嗰个程序系太过复杂，咁我都唔知道其实最后屘我个个案系会 pass 咗俾边个同事处理。 好，时间关系啊，多谢你啊 ，Sabrina， 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吓，多谢你吓。咁唔知道听众咧有冇其他即系类似嘅个案可以同我哋分享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 相关文件夹，经检查确实。確認數全部文件齊全，並已經聯絡該名停車場保安員，知悉對方並冇失閱文件內的詳細資料，相信病人資料外泄機會不高。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本港疫情漸趨穩定，但未能夠排除會再出現其他極高傳染性的變異病毒株，對疫情防控造成嚴峻挑戰。他說政府加强抽取进口冷冻食品作病毒检测，截至昨日，食环署已经抽取超过16000个冷冻食品或包装样本作病毒测试。陈肇始下昼到机场视察，他在设于机场禁区内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视察经回港二计划抵港人士进行检测代行的流程，包括在专属等候区等待检测结果的安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此外，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该区。本港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强台风灿都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下午4点，灿都集结在上海之东北偏东约20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东海，稍后移动缓慢，在上海沿岸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水景北分区基地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只是车多少少，车能够大消散。今次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前近水景北分区基地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约道，后少少近九龙塘会那段都是比较车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现在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的管道入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三圣。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龙尾就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在西贡公路近康湖居的来回方向，现在交通都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濠涌和白沙湾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國泰航空咧就解雇咗少數咧係唔打新冠疫苗啊，亦都係未交呢個佢哋認可嘅醫生豁免證明嘅機組人員。咁我哋頭先就訪問咗咧一位係今次解雇裏面咧就係即係解雇事件裏面嚇被解雇嘅一位空中服務員啦。咁各位聽眾啊，有冇啲類似咁樣嘅例子可以同我哋講下，或者點樣睇今次國泰嘅做法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就有一位聽眾梁先生喺度。梁先生你好， 你好， 梁先生你好， 係啊，另外一位客席主持好啊， 係你好。 咁我抱住一個中立嘅角度去睇啫。嗱，其實咁講嘅，如果一間公司認為呢個職員真係唔符合佢要求，佢係咪依個職員係能夠提供到足夠健康證明文件，證明佢係唔適宜打呢個針嘅話咧，咁其實一個盡責嘅公司咧，應該安排翻個適當嘅位置，俾翻同等報適當報酬嘅人，咁俾翻呢個職員嘅。 系， 比如佢初三万喎，俾一日就俾咗三万佢咯。佢唔系唔想做，因为健康嘅理由做唔到啫嘛。咁如果另外一样嘢就话，相反地，一个雇员系咪可以随时提出一个月嘅通知俾间公司就可以离职咧？ 但係相反地，呢間公司又唔可以俾翻一個月通知，俾翻呢個月作為離職咧，咁呢係咪唔對等咧？咁我所以我就話賠一個中立角度睇啦。咁如果間公司係真係覺得真係為俾一個好嘅印象，或者係又唔影響到市民嘅健康嘅，咪俾翻一個職位佢做，俾翻佢支持嘅人工佢咯。 OK， 好啊，多謝曬梁生嘅意見啦。 即係應該有啲彈性安排，即係咁樣係咪？頭先梁生嘅意思就 是個意見就係、是、即係除咗解僱之外，有冇其他嘅選擇？ 即係係啦，即係俾到個僱員有個合理嘅解釋嘅情況下邊，有冇個彈性安排？即係 尤其是今次即係傳媒報道嗰幾個個案咧，都係本身都真係有啲身體狀況上面嘅考慮嘅咁。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即係其實公司點樣去處理呢啲嘅身體狀況考慮咧？佢哋係咪都被公司所承認可嘅一啲狀況咧？咁而有冇其他選擇俾到呢啲嘅員工，而唔係就解僱佢哋咧？ 同埋個溝通嗰度係咪有足夠咧？即係咁樣。 頭先我哋訪問過，我可能有啲溝通問題啦。嗱，其實我哋都就住呢個問題咧，就同國泰航空公司啦，同勞工處咧都查詢過，不過到而家呢個時間咧都未接到佢哋回覆嘅咁好啦，呢跟住落嚟咧，我哋都问平机会嘅意见啦吓。电话旁边有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文健喺度啊，朱文健你好， 系你好， 朱生我哋好， 你好吓， 你好。 点样睇今次国泰解雇员工事件呢？ 我哋其实就打疫苗而产生嘅差别待遇咧，我哋由今年三月到而家咧，都接咗相当多嘅投诉嘅。咁最新嘅数字咧，直到依一刻为止咧。我哋係收到142宗相關嘅查詢，咁投訴方面咧，亦都有9宗嘅。咁我哋都係在處理緊啊。咁如果話打疫苗差別待遇，其實呢個問題同殘疾歧視條例嘅關係係乜嘢呢？就係因為佢可能係屬於一個間接歧視嘅問題嚟嘅。因為根據個法例咧，如果僱主係對員工開出一啲工作上嘅條件，或者實施一啲措施，而其中一部分嘅員工咧，係因為一啲健康或者其他醫學嘅理由咧，係唔能夠達到呢個要求，或者做得到呢個措施嘅話咧，咁佢哋就會變成會接受一個差別嘅待遇咧，咁就可能係屬於一個間接歧視啦。咁所謂殘疾咧，亦都係包括埋一啲疾病。亦都包括埋傳染病嘅，咁所以打疫苗都係跌咗落去嗰個範圍嗰度，所以基於呢樣嘢咧，我哋就如果有查詢有投訴咧，我哋都係需要處理嘅。 但係點樣去判斷嗰樣嘢係咪屬於即係殘疾歧視條例所保障嘅範圍咧？因為頭先譬如我哋訪問咗嗰個個案啦，佢話自己有心痛嘅問題啦，就未得到醫生嘅正式嘅診斷，究竟係個病因喺邊度？咁但係即係佢引述啦，公司就認為呢個理由咧就唔係公司認可嘅一個醫學嘅豁免嘅理由嚇，咁所以就解雇咗佢。咁所以咧就究竟佢個狀況係咪得到條例嘅保障咧？就係、是、可能係即係有啲口同鼻拗嘅問題，係咪啊？ 呢個都可以根據法例做一個探討嘅，就係我哋亦都有一啲依據。如果係同一啲疫苗啊、傳染病有關嘅咧，咁我哋可以睇一睇《殘疾歧視條例》第61條啦。咁佢嘅條文就係話咧，如果一項僱主或者政府所推出嚟對僱員嘅措施咧，係一個必要而合理性嘅。咁對於乜嘢必要而合理呢？就對於保障僱員、公司同埋公眾健康呢方面咧，係有一個必要而合理性咧。咁呢、這個咁嘅措施雖然會造成一個差別嘅待遇，但係亦都係豁免於殘疾歧視條例嘅範圍嘅。好啦，睇翻話打疫苗係咪必要而合理咧？咁可能就要睇翻話當時嗰個大環境個疫情啦。另外亦都要睇翻話呢一個公司佢所從事嘅行業係乜嘢啦。如果係運輸嘅、航空嘅、旅遊嘅，可能佢要去到第二個地方做嘢嘅，咁就要睇埋喂咁嗰個工作要求，如果你唔打疫苗，可能根本入唔到境啊等等啦。跟住睇員工個崗位係乜嘢咧？佢係咪需要做呢一類咁嘅跨境嘅工作嘅咧？或者佢喺機場做嘅時候，佢嗰個環境係咪好高危嘅咧？等等呢啲狀況咧都要考慮嘅。好啦，跟住講到話個員工如果佢提出一啲醫生嘅證明，咁個公司又應該係會點樣睇咧？就係話 嗰、那個醫學嘅證明或者醫生證明，唔係單單話證明個員工係有呢一個疾病或者有呢一個健康上嘅理由，而係最理想嘅情況咧，係話呢個醫學證明咧係可以講明，由於員工係有呢一個疾病或者呢個身體嘅情況是不適宜打疫苗的。如果這樣就會公司都容易做很多。如果你單純說、他有一個可能心臟病或者有一個其他的什麼病症，但是兩者之間如果掛勾不到的關係，那個就去到一個判斷的階段了。如果去到判斷階段，我們一貫立場呢都是希望員工和僱主能夠就住翻佢嗰個別情況，大家坐低平心靜氣去商討，就話有冇一個合理嘅遷就咧？佢唔可以打疫苗，頻密嘅檢測得唔得？檢測都唔可以做得到佢個工作嘅要求，或者佢個情況個醫學情況係咪短暫出現嘅咧？如果係，佢可唔可以放假？如果佢本身有假期嘅，可唔可以放咗先？甚至乎合會唔會公司會唔會接受冇薪假？或者會唔會接受調去一啲其他影響冇咁大嘅崗位，而令到佢即使冇打針咧，都或者可以進行到呢個工作嘅。咁但係呢個咧變咗話，我哋就唔可以一概而論啦，係真係必須要評機會接受到呢啲查詢投訴，我哋有機會參與多啲，知道下嗰個商討嘅前因後果，我哋先可以俾到一個我哋嘅專業意見俾雙方。 朱生，我听你一路讲咧，其实嗰个逻辑就系咁样嘅。第一咧就系、差别待遇咧，都唔一定会跌咗入去嗰个间接歧视度，都系要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呢个第一点啦，即系咁样。第二点咧就系、嗰个差别待遇咧，就因为如果听翻头先嗰个个案咧，佢就有个时间差喺度，佢就唔系净系差别待遇嘅问题，因为佢嗰个医生证明咧就冇直接说明佢唔适合打针，但系佢就仲有待复诊嘅。咁但系就啱呢个所谓解雇嘅事件咧，就发生喺复诊之前咧就进行咗，咁所以咧就嗰个员工就觉得，即係呢個係即係唔公平啦，所以佢就要去投訴啦。咁當然頭先講亦都仲有可能係一個溝通上嘅問題。不過我其實想問咧，譬如真係用頭先如果講嗰個情況係真實嘅話咧，譬如有個員工走嚟評議會投訴咧，咁你哋嘅建議係除咗提供一啲法例上邊嘅指引之外咧，你係咪其實係希望個員工同個公司咧去溝通，而你亦都希望嗰個所謂解雇嘅決定咧係暫緩咧，因為你哋會點建議咧？ 我哋其實咧，如果呢個係一個投訴嘅話咧，我哋嘅處理方式咧就一定會係同雙方面僱員僱主，我哋都了解一下背後，譬如話大家呢個問題幾時出現嘅，大家喺達至今日解雇呢一個結果之前，曾經有冇做過啲咩商討咧？雙方嗰個不同意見嘅點係乜嘢咧？譬如話原來就嗰個例子，原來佢咧就會覆診嘅，咁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咦？咁公司又係因為咩理由又唔會再等候埋佢覆診嘅結果咧？個判斷係冇其他轉彎餘地嘅因素，係基於啲乜嘢咧？咁如果我哋擁有咗呢啲進一步嘅資料之後，咁其實我哋處理投訴都係希望話雙方面能夠坐低睇下可唔可以調停。咁我哋會睇個具體情況之後咧，或者我哋會對兩方面咧都提出一啲建議啊，會唔會大家又可以考慮下一啲其他嘅情況咧？咁個建議嘅原則咧都係基於法律上嘅一啲元素啦，譬如話公司方面可唔可以有空間作出一個合理嘅遷就對於員工嗰個情況，而員工方面咧，亦都要對公司呢個措施咧，會唔會作出一啲合理嘅回應？譬如我今日唔打得，譬如下個月我又會唔會咧？個前景我又點樣睇自己嗰個情況咧？再加上話剛才頭先提過，會唔會有一啲放假啊、轉崗位啊、喺其他方面嘅薪酬福利啊，那個考慮，咁真係咪去到乜嘢路都行唔到啦？而呢個位 又一定要有人做嘢，而佢又一定唔可以做嘢，公司又唔可以等佢，係咪去到最後完全冇安全呢？我哋先至希望話咁樣去，如果去達成一個冇其他選擇之下嘅解僱，係一個結果咧。 啊，朱生，我就其實個問題咧就咁，因為件事依家都見咗光啦，你哋都公開會去跟進呢件事啦。 如果當事人係向我哋投訴嘅話， 係我知道。咁其實我個問題咧就係想問，因為聽講最近都有幾個 case 出現咗喺國泰即係依度啦。其實唔知你方唔方便透露咧，即係收到有個正式嘅投訴有幾多個咧？即係依方面。 具體針對某一間公司嘅咧，咁習慣上我哋就唔方便透露嘅。但係喺過去嗰半年到依家為止咧，有關話打疫苗而遭受到解雇或者其他差別待遇嘅投訴個案咧，係有9宗。 好啊，唔該曬，朱文健啊，多謝你。 好， 唔該曬你啊。 朱文健咧就係平等機會委員會嘅主席嚟噶啦，咁所以都多啲都公司咧去到處理呢啲即係未打針嘅員工嘅時候咧，都可能咧要留意即係相關嘅係 啊，法例嘅問題。 即係而僱員咧都係即係知道咧有啲嘅渠道咧可以讓佢哋去跟進呢啲嘅事件。 其實最緊要大家有溝通啫。 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傾第二個話題。 盡情唱，盡情 jam。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Bang Bang Sing 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打头阵有 Super Moment。今晚7:10，港台电视31。 全新一輯與 CEO 對話， 香港電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合辦。 今集的嘉賓是 渣打銀行行政總裁圈惠儀。 當你想去創新的時候，我們覺得都是要問一下 why not， 因為當你問了這麼多 why， 你就排除了所有東西，我就不做了。 與 CEO 對話2021轉危為機， 星期日下午2:00-4:00， 香港電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23，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大希立在这里。大希立看到就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6日就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现在都仍然是那个咨询期来的。昨天就特首就出席了一个的公众咨询会，就有都跟公众就谈到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他就这样说，就说政府改组在施政报告里面不能够回避的问题，又说社会已经回复平定了，选举制度改善，立法会更加愿意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是时候可以大胆大刀阔斧地想下怎样重组，并且提到有共识是成立专门的政策局去到推动文化工作，亦都会加强土地房屋的协调。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成立一些新的局和分拆一些不同的政策局呢？ 其实字里行间呢，你就讲紧一个分拆或者有啲局嘅新增嘅问题。其实呢个问题咧就唔系新鲜事物啊。其实10年前，当梁振英先生做特首嘅时候咧，都曾经做过类似嘅建议嘅。咁不过嗰时就唔知点解就搁置咗啦。咁依家十年之后有旧事重提。咁我觉得呢个其实一个好值得讨论嘅问题嚟嘅。点解咧？就唔係淨係政府嘅效率問題，而係因為咧，依家出現咗一個新嘅情況咧，就係話，我哋特區政府就要求中央政府咧就支持佢一啲中心嘅發展，有8大中心嘅發展，其中文化咧係其中一項嚟嘅。咁而香港自己要解決嘅問題咧，中央亦都向特區政府提出咧，要解決嘅係房屋同土地嘅問題。咁啱啱好呢兩個建議咧就踩中了中央和香港的那個14/5規劃和自己內部長期存在的這兩個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呢都是一個不應該迴避的問題了。 嗱，其實咧，頭先你講啦，即係前特首梁振英咧都提出過類似嘅建議，係講緊咧都曾經喺任內咧就提出過話設立文化局啦， 係冇錯。 咁最終咧就因為立法會拉布啦，咁而係冇咗下文嘅。咁但係另一個建議咧就係創科局咧，咁就最終又成立咗啦。咁至於咧就係文化局嘅建議咧，咁其實就係啦，今次會唔會就再提出咧？咁又而家有唔同嘅意見啦，就提出話啊，其實除咗文化之外咧，咁仲有譬如體育啦、旅遊呢啲嘅範疇嘅政策咧，都可以係結合埋一個局叫做即係文化體育旅遊局咁樣。咁呢個係有啲人嘅建議啦。咁究竟政府會點樣諗咧？咁至於咧就係頭先講話即係土地房屋咧，要更加係有一個統籌嘅協調咧。咁會唔會係講緊嘅就係而家咧係有一個局就叫做運輸及房屋局啦。咁過去一段時間咧都俾人話啊，其實運輸同埋房屋兩個範疇咧就 都好重，係啦，咩飛好重， 係啦，重之餘咧，就嗰個嘅重疊啊，又未必算係好多嚇。咁所以咧，一個局長咧要兼顧運輸同埋房屋咧，咁可能咧就重之餘咧就未能夠好整體咁去協調到土地房屋嘅一啲規劃。咁所以咧就一直都有個意見就話，不如分拆翻開運輸同埋房屋兩個範疇，將即房屋嗰方面咧就係結合翻落發展局嗰度嚇，變成就譬如係講緊係房屋及地政規劃呢咁樣嘅組合啦咁。咁而咧現任嘅特首林鄭月娥咧，咁喺2017年選特首嘅時候咧，都係曾經話係有個咁嘅建議，就係分拆呢個運輸及房屋局嘅咁。咁而家去到再重提呢件事，咁但係又要留意翻啦，就係、現任政府啦嚇，咁就去到三月咧就要再選啦嚇，即係再選特首啦嚇。咁而現任嘅立法會咧，去到十二月咧亦都要重選啦，咁變咗喺呢個嘅情況，咁其實係再去提出一個咁大刀闊斧嘅一個重組政府嘅建議，係咪合適嘅時間呢？ 我就覺得呢個問題咧都迴避唔到噶啦，咁我相信新嘅一屆立法會議員都會有好多人會提出依類似嘅建議，咁啊由翻新嘅一屆特首去再決定嗰個政治架構同埋嗰個人選咧，我覺得都可以去大家去討論一下呢個問題嚇。 係。係人選方面都係一個問題啦， 係啊， 因為都有啲議員就提到話啊，其實處理如果真係處理文化啊、旅遊啊呢啲都比較多係身份認同啊嚇，或者係一啲香港形象嘅政策嘅時候，喺揀選呢個局長人選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特別嘅考慮咧？ 即係除咗係佢係能夠三合一，即係旅遊啊、文化、體育嗰啲可唔可以三合一之外咧，我相信嗰個人咧，要同中央嗰個對接啊，即係能夠即係知道中央嗰個規劃同香港個規劃嗰個對接咧，我諗都重要嘅，因為你係要求中央支持香港成為一個文化中心，咁你究竟成個規劃係應該點樣去做咧？呢個人選我覺得都非常之重要嘅。 係啊，咁呢個十四五規劃咧，就其實將香港有賦予幾個一啲中心嘅定位啦。咁其中一個中心咧，就係叫做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啊嚇。咁其實而家嗰個嘅文化方面嘅政策咧，其實都好多範疇噶。譬如話，即而家嗰個西九文化區咁，那個 M Plus 嘅博物館又即將開幕啦。咁 故宮博物館啦， 係啦，亦都係即即將會係開幕啦。 體育力都有連串嘅城市。譬如以至到全運會下一屆場會喺香港舉行，所以好多嘅一連串嘅事係啱啱好，都係啱一個新嘅人選同埋一個新嘅局咧去考慮都唔定。 係咁嗱，而家嘅處理譬如係文化事務嘅民政事務局咧，就徐英偉又擔任局長啦。咁如果真係要去到做一新一屆嘅，就設立一個新嘅文化局，甚至即係加埋其他嘅政策範疇，咁又即係人選又應該係點樣去定咧嚇？咁另外就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呢個房屋又分拆出嚟，就同翻呢個土地規劃咧又結合翻啦。咁又係咪？是真系大家嘅共识，同埋有咩嘅人选咧吓？咁我哋转头咧，听完新闻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香港单车代表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以直落两场击败上海的中天使夺金，是香港队在今届全运会首面金牌。上届赛事同一项目夺得铜牌的李慧思面对老对手国家队奥运代表中天使，两场都在最后阶段反先对手。李慧思在赛后说，今日的状态比较好，满意自己的表现。他说今次赛事对手比较年轻，战术发挥较容易，而且赛程不是很密集，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李慧思明天将会出战海林赛，他说希望争取到好成绩，取得第一。税务局修订有关慈善机构豁免缴税的税务指南，若果任何团体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可被撤销豁免缴税资格，修订即时生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要防范别有用心的人假借慈善之名，实际上危害国家安全，将国安法体现于现有指引是应有之义。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本港对慈善团体的定义都非常严谨，必须同政治无关，代表不会涉及国家安全，指引只是更加清晰说明慈善团体豁免税收安排。政府建议修订劏房租务管制中续租的加幅上限，由 15% 下调至 10%。 当局说，因应立法会议员的关注，并为劏房单位的低收入人士和家庭租户提供更多保障，因此作出有关建议。有立法会议员欢迎政府从善如流。香港业主会表示，修订将进一步减低业主经营劏房的意欲，令更多业主离场，市场上的劏房将减少。被缅甸军方罢免的文人政府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因为身体不适未能够出庭应讯。代表律师说，昂山素姬未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但由于长时间没有坐车而感到不适，出现头晕的症状。76岁的昂山素姬自缅甸军方今年2月1日发动政变以来，一直被扣押。他被指违反防疫规定、无牌持有对讲机、违反官方保密法和反腐败法等罪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龙翔道西行线去荃湾喺星辉豪庭，即系差唔多天马苑个附近啦，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系清咗场，但系一带都好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噶。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咁啊由星辉豪庭天马苑啦，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咧，都系慢车噶。咁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仲系多车嘅，咁啊龙尾排到去新柳街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回复畅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啊，部分原因就因为星辉豪庭嗰度附近之前有意外事故，都影响到呢一个龙翔道去狮隧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码头。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呢，九龙区而家沿住观塘道去龙翔道启业村一带仲系多车啦，咁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怡道嘅。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仲系有少少挤塞。新界呢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㗎，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 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十八乡交汇处仲系多车啲。屯门嗰边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广场嗰段咧，仲系有少少挤塞嘅。西贡嗰边嘅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至康湖居段都系多车。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屯门赤立角隧道咧，今晚有工程嘅，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屯赤隧道咁啊，去屯门方向会临时封闭嘅管道，而去大屿山方向嘅管道就会实施单管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大江大河，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如果我何铿要揀一首歌俾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一定是这一首了。 为今天一年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八点至十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针对现在说长者接种率可能相对低一点，怎样做可以吸引更多长者打针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70岁以上长者接种率得 27%， 都未够三成。其中一个原因都是他们的家人担心会不会有副作用，会不会有什么事，其实保护长者就更加需要打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形容政府改組喺施政報告裏面唔能夠迴避嘅問題嚟噶。咁究竟點樣理解呢個嘅講法咧？咁亦都係咪咧？而家喺立法會裏面嘅一個共識咧嚇。呢個時候咧，戴希立話我哋都揾嚟一位議員同我哋傾下啦嚇，就係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瓊啊。李慧瓊你好。 喂，大家好。 係，你好，你好。 點樣睇呢個政府改組嘅建議係咪適合喺施政報告度提出咧？ 首先政府架构同其他架构一样啦，都需要与时并进嘅。其实大家都记得香港嗰个政府架构改组呢，其实都遇过好多挫折嘅。早前梁先生上任前希望係將房屋相關嘅局重組啦，咁就喺立法會遇到拉布都做唔成啦。咁及後林太上任之後咧，咁及後梁先生亦都成立咗創科局。咁其實林太上任咧，據我嘅掌握，其實佢都冇就住嗰個局咧再作進一步調整。咁我認為而家香港咧進入咗一個新嘅時代，而家係一個要求做嘢嘅時代，市民對我哋係有好高嘅期望。咁我覺得將嗰局嘅工作分工，同埋係適應翻而家嗰個新時代而個局嗰個架構去重組咧，係一個與時並進嘅 工作，亦都係有需要嘅工作咯。特別大家睇到土地房屋經過咗回歸咁長時間，其實必須承認啊，我哋都冇妥善處理，讓到公屋排隊嘅時間越嚟越長。咁啊，年輕人特別係邊緣中產嗰個上樓嗰個期望，亦都係冇辦法滿足佢哋。咁所以我自己認為，我哋亦都認為架構重組咧係一個與時並進嘅。有咁嘅需要啦，亦都係如果能夠係令到嗰個施政效率同效能提升咧，我哋係絕對支持嘅。 阿李慧瓊，我咧就有兩個問題想講得具體啲，因為咧就正如頭先講咧，依、這個改組咧就梁振英先生嗰時就提過出嚟啦。當年如果我記得咧，佢係提出就五司十四局嘅嗰陣時係，五司就有兩個副司長。另外咧，佢有兩個局想成立，一個文化局，一個就創科。結果就文化局成立唔到，就淨係成立咗創科，就變成依家咧就係三司十三局嘅情況，即係嗰兩個副司長都成立唔到啦。好啦，依家咧我哋又想再進一步改組咧，咁咧我一綜合好多人嘅睇法，我希望你啱啱講下民建聯嘅睇法咧，就係、是、究竟你想由三司十三局咧變成係三司。十五局啊，十六局咧，如果系十五啊十六，你其实想加啲乜嘢咧？呢个系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顺手问埋咧，就系、是、你觉得个时间表系点样咧？因为依家就有个立法会选举，亦都有个特首嘅选举啊。提出嚟应该喺咩时候提出嚟？即系譬如系最后依届嘅政府提出嚟啊，一话系要等到立法会同埋特首选晒出嚟之后先提出嚟，有个时间表点咧？一个就系、是。几多司几多局？第二个问题系个时间表应该点样？ 嗱，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咧，民建联就住行政架构咧系现在进行紧一个深入嘅调研嘅，咁我哋稍后会作正式嘅公布。不过我哋过去喺公开场合都提过嘅，第一为咗更有效处理土地房屋嘅政策咧，我哋认为应该要将土地规划同埋房屋系放咗落同一个局，因为大家如果熟悉政府运作咧。都知道凡是跨局呢都会多啲时间啦，亦都系冇咁易协调啦，因为大家都明始终唔同局长有唔同风格，咁涉及跨局我哋嘅经验都系慢啲嘅。咁所以而家土地房屋咁凸显啦呢个问题，咁我哋认为呢改组其实系一个让到土地房屋嗰个工作呢更加畅顺，呢个系最重要嘅一点啦。咁所以我哋认为而家坊间都传啦，将呢、這个运输及房屋拆咗，咁如果我哋就进一步会建议就係将房屋嗰个连埋土地呢就放返落同一个局，希望最重要嘅目的其实係要达至土地房屋个供应能够加快，能够呢满足到市民嗰个需要，能够改变过去嗰、那个做法啦，一块一块生地要超过十年先至起到房屋，咁我哋希望即係透過改組係進一步提升個效率，同埋進一步係能夠有效解決問題。呢、這個我哋過去都提過嘅，呢、這個第一點。第二呢，我哋亦都係見到而家嗰個文化、體育、旅遊方面呢，其實係我哋係會建議成立一個局去睇呢幾個範疇啦。咁第一就係四五規劃都定位咗香港可以作為一個中西文化嘅交流嗰個角色啦。第二就係大家都見到，其實實際上說好中國故事咧，香港係好有優勢去做嘅，亦都應該多做嘅。咁體育大家近來都討論得多啦，民建聯亦都發表咗我哋嚟緊十年個體育政策啦。咁我哋總觀國家啦，或者有啲其他地方咧，都將文化、體育同旅遊咧就放在同一個局去推動嘅。咁我哋亦都認為喺而家呢個階段咧。这个做法呢都是值得政府去考虑咯。 即是你的时间表方面。 第二个问题啦，时间表呢我认为新一届行政长官和班子呢是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的。因为新时代底下配合新的形势，怎样提升政府的施政效能与效率，更好地回应当前社会那个深层次矛盾核心问题呢，政府架构重组是其中一個要去處理嘅。咁至於如果你問我一定要做，就係喺理論上下一屆特首同埋佢嘅班子上任前，應該就最好做好呢啲硬件配套，讓到班子上任就可以去做嘢啦，係咪？因為而家 我哋已經冇時間啦，係嘛？大家都見到香港其實好多方面都要追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時間表， 即係依屆政府提出嚟㗎啦，應該係最後提出嚟，然後留即係已經下一屆政府已經有個新架構，你嘅意思係咁？ 呢屆政府提出嚟咧，我諗我當然唔掌握林太佢嘅諗法啦，但我認為最關鍵就係配合新一屆行政長官嗰、那個同埋佢嘅團隊嘅諗法咯。咁一般咧，我估計如果嚟緊行政長官選舉咧，我相信無論邊位參選咧，嚟緊嘅新政府架構咧，都一定係一個佢哋都會去向公眾展述佢嗰個施政抱負嘅一個其中一個諗法，亦都包埋喺佢嘅政綱內容裏邊嘅啦。我自己估計，咁林太提出，咁我諗佢作為現屆政府負責任體，而家當前架構裏邊係。有咩值得係去改善啊，或者調整？我覺得亦都係無可厚非嘅。但係我認為更重要就係下一屆，即係應該要按下一屆當選嘅行政長官同埋佢嘅班底嗰個諗法去配套嗰個政府架構咯。 OK， 我想問翻嗰個幾多司幾多局嗰度咧？即係你話文化加體育加旅遊依度一個局啦，另外一個就係房屋。甩咗个出嚟就加土地啦，咁但系发展局咧就仍然系保留，即系变咗你系三司十五局，系咪咁啊？ 我哋最后嘅报告你俾我埋少少关子咧，因为我哋未出街，咁啊当出街先至同大家最后再讲，因为我哋都仲系探讨当中。咁但系总体我哋如果喺而家嘅发展局同埋运输房屋局咧，我哋就建议土地同埋房屋摆埋同一个局，个目标就系提升建屋。開發土地的效率和效能，希望見到成果。另外就是運輸和公務放落同一個局。 我還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時間表那裡，如果聽你這樣說，你就希望新的特首選了出來之後，即是三月之後，就七月之前呢，其實那個輪廓就應該要形成的了。至於新舊特首怎麼銜接，這個就另一個問題，但是大約在這個段時間形成了。我第二個問題我仍然想問呢，就是梁振英先生當年呢提出來的時候呢，不是當年，即、就是最近提出來的時候呢，他又提多個青年局，你們怎麼看這個青年局的問題呢？ 其實青年呢還有是即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呢，我們觀察呢，其實每個局都有責任的。青年呢我們過去都講四業，青年要處理的就是他的上樓問題啦，另外就是上樓問題啦，咁亦都係仲有同青年人溝通嘅問題啦，所以其實每個局咧都要做翻好青年工作，所以我哋初步嘅諗法咧就應該係阿司長其中一個工作重點咧，都係要做好青年工作嘅協調嘅。 OK， 明白。好啊，唔該曬李慧瓊啊，多謝你。系李慧琼咧，就系民建联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就要睇下咧，即系究竟各个嘅政党啦，有啲咩嘅建议啦。咁同埋究竟啊，嚟紧嗰份施政报告，特首林郑月娥系咪真系会有一啲关于政府改组嘅一啲建议就提出咯？咁啊，呢个时候咧都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又讲讲第二啲话题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的改革开放方案， 如果是前海发展得好，会不会是取代了香港的地位呢？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联络官洪慧敏， 竞争力应该是绝对竞争力，不能够因为依靠隔离没有竞争力代表你有竞争力。 中大工程学院的副教授黄锦辉， 个时势会变的嘛，大家有自己的优点，强强的嘛，合作是不 是？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食物可以令我哋温饱，要食得健康，记得唔好眼阔肚窄，要珍惜食物啊！今集我哋会教你做个懂得珍惜食物的识食达人。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啦，咁最后一节嘅自由风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澳门嘅立法会选举啊，大希南。 系， 咁见到咧就澳门嘅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咧就已经系有咗结果啦，咁就选出咗咧系直选同间选嘅议员咧就系一共系26名啊，当中系14人系直选，12人咧系间选嘅，咁佢哋咧就会由10月开始咧就开始新一届嘅任期啦。但系睇翻咧，就系今次其中一个要关注嘅地方咧，就系嗰个嘅投票率啊，都下跌咗唔少吓。嗱，今届嘅投票率咧，直接选举嘅投票率系42.38%，上一届咧就讲紧系57.22%啊。咁即系话咧，系比上一届个投票率咧系低咗14.84%啊。咁而今次咧亦都见到咧系多咗唔少嘅一啲白票啦吓。咁亦都白票嗰个数字咧系创咗就系历嚟嘅新高噶。咁点样理解呢件事咧？嗱，睇翻咧就系即系澳门嗰边咧嘅选管会主席啊，唐晓峰咧，咁佢嘅理解咧就系咧，其实都见到有疫情咧系有影响啦吓。咁但系咧都见到咧，其实早前咧系有一啲嘅候选人咧系被所谓 DQ 啊，即系冇呢个参选嘅资格嘅。咁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即系佢哋系令至到投票率低嘅原因咧？戴希南， 我就听新闻报告嘅啫，咁就话咧，今次即系如果比较政府嗰方面嘅人士嘅分析咧，就认为咧低咗嘅原因咧，就系因为疫情啲人有少部分就唔敢去投票。另一方面咧，就系因为喺内地嘅澳门人好多又翻唔到嚟澳门投票，即系咁样。咁係咪真係咁嘅情況？可能都要問翻澳門人嘅睇法先得。 不如都問問呢一位啦，就係今次選舉裏面勝出啊，並且連任嘅澳門立法會議員高天慈。高天慈你好， 係你好， 你好你好。 點樣理解？ 係聽到， 係聽到，係點樣理解今次個投票率啊？ 投票率低咧，有好多原因嘅， 係你自己覺得咧，係你自己覺得咧 嚇。理解講 系喂，柯天赐，可能嗰个接收有少少问题啦吓，系啦，头先都讲啦，嗰个投票率系比上一届咧系低咗14%嘅咁亦都见到即系嗰个白票嘅数字系多啦咁而咧就系睇翻咧今次咧系其实都有一啲嘅被标签为民主派嘅人士咧系想参选啦，咁但系后屘咧就被咧系即系所谓 DQ 或者取消佢哋嘅参选资格嘅，咁当中咧都包括一啲嘅老牌嘅民主派人士啦，吴国昌啊吓，以及咧就系上一届入局嘅啊苏家豪咧，咁都系今次嘅选举咧初期嘅部分咧就被 DQ 咗噶，咁会唔会都令到咧就系而家嗰个议会冇一啲即系旗帜鲜明嘅民主派，咁而令到咧就系一啲嘅选民可能系丧失咗投票嘅兴趣咧，咁呢个都可能对于嚟紧嘅香港嘅立法会选举会唔会都有啲嘅启示啊？阿戴希南， 我就都有少少即係擔心咧，就香港如果今次嘅投票率咧都會有啲影響嘅。不過我相信咧就呢、這個都在所難免啦，因為有啲可能傳統嘅支持者佢哋冇咗佢哋嘅代理人喺度啦。咁不過我都想聽下澳門佢哋點分析個情況。 啊、請翻高天慈出嚟先，高天慈。 大家好，晚上好，晚上好。 点样理解今次？ 短咗啲啦， 唔紧要吓。投票率低，你觉得点解？ 嗱咁样嘅，因为投票率低咧，有好多个版本嘅。因为有啲人咧就认为就唔出嚟投票啦，咁就另外一啲人就觉得翻唔到嚟啊，或者有啲人就觉得几个原因都系咁上下，就系、是、令到。有啲人覺得天氣冇或者點點點，即係好多原因係會造成，但係的而且確就係、是、我覺得係主要原因都係啲人冇行到出嚟投票嘅。咁點解唔行出嚟投票咧？呢啲就好難講，因為每個人都係有自己嘅睇法對於今屆選舉嗰個狀況咯。但係無論點都係俾我哋嚟講咧就唔錯咯。因为我哋上升都几多，多咗4000多票，咁换句说话嚟讲咧，系比4年前咧系唔错。 啊，咁會唔會都嗱、啊、你自己就係出身是即、就是、公職人員協會啦，今次打住呢個新希望嘅旗號去到參選啦。咁頭先你都講啦，你嘅票數係多咗嘅，多4000票。 係咪意料之外對你嚟講？ 係咪其實即 DQ 咗民主派，可能都對你係有啲益處咧？ 好難講嘅，因為事實上咧就多咗都新登記，都嗰度都有成20000+嘅。咁另外就亦都有一个现届嘅议员呢就落选啦，因为佢跌得几犀利啊，嗰度林玉凤嗰度，咁变咗好多因素呢会令到啲浮动啲票呢走嚟走去嘅。但係整体嚟讲对我哋嚟讲呢，我哋諗住都係保一个嘅咋，因为大家都知道呢320000呢除14组别再乘返个投票率呢就需要个门槛咧就会高嘅，但系结果就最尾嗰、那个即系入三个，即系福建嗰边咧入三个咧，就6000+票都入到啦，所以变咗咧好难讲嗰啲票系点样走嚟走去咧，即系比较飘忽嘅。 你点样睇？ 飘忽， 你点样睇嚟紧嗰届立法会个组成咧？即系一啲嘅旗帜鲜明嘅民主派咧，就被 DQ 咗，就冇再喺议会啦。咁 好明显咧，就会削减咗嗰个监察嘅力量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嗰、那个监察嘅力量嘅深度同埋嗰个细节咧，每一个议员都系唔同嘅，但系的而且确系会弱咗啲嘅。但系无论点都好咧，都有新嘅面貌啦。咁就有啲新嘅人士过去都喺社会上作出咗好多工作嘅，即系都有啲表现。但系市民咧眼睛嘅雪量咧，同埋嗰个成熟嘅程度咧，都系高咗噶。因为如果你睇翻现任嘅议员跌得咁犀利咧。咁即時反映而家澳門市民嗰個成熟程度嘅要求都係高咗、 okay. 你自己都被視為非建制派啦，咁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寄望喺你身上，即係可能係都可以擔當住即係監察政府嗰個角色，或者你嚟緊嗰個呢一屆嗰個組成咁，即係個立法會組成咁唔同嘅情況之下，其實你自己會唔會有啲策略啊，或者關注點上面咁同？ 是啊，我自己都感觉到有啲压力，因为个个都系会目光嘅个焦点咧就会喺我度，究竟个监察程度咧去到边。所以我哋嘅政纲咧系好特别嘅，14组别咧都系冇讲到打开7小组嘅会议嘅，令到嗰啲市民同埋啲媒体咧可以进入嘅，其他组别冇嘅。咁而嚟紧一届咧，章程委员会咧，就话会问每一个议员，佢哋是否愿意支持或者唔支持打开7小组嘅会议？因为我哋主张透明度嘅，如果你冇透明度咧，市民咧系监察唔到议员嘅工作嘅，只系靠大会咧系远远咧不足嚟去判断嗰个议员咧系咪是否真系履行緊佢嗰個所謂政綱同埋佢所承諾咗啲 啲高生，我想問下你咧，即係我一路聽你講咧，即、就、係、是、你都想注入一啲新文化，不過你就好多次都用咗監察嗰兩個字啦。不過我自己睇咧。就如果中央對於新一屆立法會咧，佢有另一個要求咧，就叫做愛國者治澳啦，即係咁樣。咁你點樣去又帶出一個新嘅文化，但係又係一種愛國者治澳嘅一個咁樣嘅思路咧？ 我自己嘅思維咧就係咁樣，因為我從來都冇話真係咁公開去評論咧，好似即係咁樣去。回答啲媒體，尤其是香港好少嘅， 多謝你啊！ 好少揾香港，亦都香港好少揾我嘅。咁就我咁睇嘅。我宣誓咧，就係因為我要履行嘅基本法裏面議員要有呢、這個責任咧，同埋要 做嘅嘢，例如咧两大议员喺澳门咧要承诺同埋要做得喺首位嘅。第一咧提案，即系议员咧唔系话坐定定喺度，就等政府攞啲方案出嚟。议员咧自己都应该提案。而我咧本人咧 系 好得意嘅， 系 我系唯独咧 要快啦， 多同埋。最多提案嘅議員嚟噶， 係， 因為我自己都提咗13個方案。 好啊， 而第二咧 ，OK。时间关系啦，可能下次先再同你讲啦。多谢晒连任嘅澳门立法会议员高天赐，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